克一罐啊，给大家呢连主品带赠品35罐加上10罐，一共是45罐。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罐啊也就是6块钱，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0.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0.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未来3年加大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力度，明天开始，本市新生儿的住院医疗费用可在院实时结算。世卫组织发布判定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力还需要3到4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近日发布。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如何进行赛区间的闭环管理等工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安全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说，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冬奥赛时将有大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涉奥人员来华，出现一定数量的阳性病例将成为大概率的事件。 防疫手册提出6项原则： 一是疫苗接种，二是闭环管理原则，三是建立新冠联络官机制，四是检测追踪与隔离的原则，五是减少接触的原则，第六个原则是提高卫生意识。 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防疫手册在基本原则、内容框架等方面基本保持了一致，主要是在具体措施上进行了深化、细化和补充完善。第二版防疫手册针对涉奥人员出入境有哪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说， 来华前14天要下载冬奥通 APP， 每日进行健康监测，来华前14日前要完成全程疫苗的接种，在航班起飞前96个小时要进行2次核酸检测，入境的时候在我们的机场海关还要进行口咽拭子、鼻咽拭的核酸的双重的采样检测。 手册里已经对闭环管理做了明确的要求，所有入境来华人员从入境到离境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政策， 可以往返于他的驻地、场馆，包括他的工作场所，但是这里边是绝对不可以跨出闭环到闭环外，更不能接触社会面，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至2024年近日发布，明确本市将开展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检查，督促市属高校进一步规范研究生招生、严格培养及学位授予过程。按照计划，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将加强市级统筹，新增学位授权向基础学科、优势学科和交叉学科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急需领域倾斜。未来3年，北京地区将加大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力度，实现专业学位、非全日制、同等学历、留学生等学生群体全覆盖，对抽检论文质量较低的单位给予相应预警，开展质量约谈。 为进一步减轻新生儿出生后在院期间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市医保局印发关于婴幼儿医疗费用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自12月25号起，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新政策出台后，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孩子出生六个月内可由孩子亲属向住院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实时结算备案，并签订参保承诺书，实现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婴幼儿出生满六个月后未办理参保缴费的，不再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报销。为了响应环保政策，助力国家早日实现双碳目标，近年来北京不少农村地区不断推进冬季煤改清洁能源取暖工作。今日有多位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村的村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21年白庙村禁止再烧煤取暖，改为集中供暖。但是呢，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下来供暖花费高达上万元，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呢？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一鸣。你好，一鸣。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村民们反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 今年三月份呢，北七家镇白庙村的村民们呢接到通知，包括白庙村在内的十个村，今年冬天都是采用集中供暖。那集中供暖以后，将通过村民家中装的这个热计量表实时显示使用的信息。村民们表示呢，因为之前听说过集中供暖，它既环保安全又经济实惠，所以当时接到通知之后呢，大家都是踊跃签订了合同，并且按照规定预存了不少于4500块钱进去。但是没想到呢，刚刚一个月过去，预存的金额就花完了。那村民们反映呢，这一个月的取暖费用高达5000甚至是上万块，比从前这个烧煤取暖的价格要翻了一倍多。 那对此相关部门是如何回复的呢？ 我们也向多个部门了解情况，然后了解到呢，这个取暖费用它花费的多少跟房屋的面积、房屋的保温情况还有流量的大小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其中根据昌平区农村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的回复呢，就是这个集中供暖之前呢，这个供暖能源单位北京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这个京能集团，它的工程人员曾经对这个进行过长期的一个测算，所以就是目前它的定价是比较合理的。那这个工作人员解释说呢，之所以出现这个费用较高，是于农村宅基地面积过大，动辄就是200-300平米，然后再多的可能有400-500平米的、600-700平米的。那根据目前农村宅基地面积普遍较大的这样一种现实情况，按照计量收费已经是最经济实惠的办法了，因为根据北京发改委对这个热计量，就是城镇楼房的热计量的收费标准，这个两步制的标准，就是以建筑面积为基础，比如说100平米可能就需要先交付1800的这个基础费用，再进行热计量的收费。那农村地区都是大楼的这种建筑面积，可能也不太好测算。那同时呢，这个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说家中确实有困难的村民，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村民们有疑问的也可以跟现场值守的这个供暖指挥部的人员做进一步的沟通。那我们也把那个村民希望去调节这个供暖费用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去反馈给了相关部门，他们表示呢，也会下一步也会进一步做好工作。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会持续关注。 好的，感谢一鸣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22号警告，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将在2022年初成为欧洲区域主要流行毒株，而判定这一毒株的致病力还需要3到4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吕热说，现阶段尚不清楚加强针提供的免疫保护可以持续多久。近期一些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重症病例相对较少，不过科学家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目